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56集。杜彦礼为了能和单隐生有多一些时间的相处，一改以往工作狂的状态，每天准时上下班，这让不知缘由的秘书困惑不已。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这天天还没亮，郊区的别墅就开始忙碌起来。整栋别墅灯火通明，佣人们都在忙着收拾和整理别墅的每个角落。收拾完室内，他们就到户外的花园里分工合作，修剪枝干，清扫败叶。这里哪怕是森寒时节，花园也都簇新苍翠，还有些褐色枝干上打着朵嫣红的花骨朵，半间红艳，半身粉白，就如美人的一张脸，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七点，太阳出来了，那层雾皑皑的蓝就消散了，天气变得晴朗起来。身穿燕尾服的管家带着佣人们去到别墅的大门前，鱼贯站好。没多久，远处的天空就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近，逐渐变大。原来那是一辆直升机，直升机在众人的注视下一路飞到别墅的前面，最终缓缓地降落在平台的上面。直升机快速旋转的旋翼在四周掀起了劲风。这时直升机的舱门打开了，杜爷爷从中走了出来，他终于旅游回来了。佣人们立即恭敬地将主人迎进别墅，但杜爷爷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问管家， 这几天杜彦礼没过来找我吧？ 小少爷没有再来了，但他在上周周末打电话来问你有没有回来。 之前筹备的晚宴如何？ 客人都非常满意。 杜彦礼呢？ 小少爷看上去也没什么不满的。不过宴会的后半程，小少爷并没有出现。 杜爷爷对杜彦礼这样的举动并不意外，毕竟自己的孙子确实对结婚没什么兴趣。其实杜爷爷除了遗憾自己依然不能抱曾孙之外，也没太过感慨什么。他现在只想往楼上走去，因为他想先倒个时差，其他什么事都让他先睡个回笼觉再说。只是管家又提了这么一句， 哦，对了，老先生，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总公司传来一些有关小少爷的消息。 有话直说。 说最近小少爷上班规律，朝九晚五，准点出现，准点离开，再也不加班了。 一听这话，正在上楼梯的杜爷爷霎时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他转过头盯着管家说， 你是想说？ 管家眼观鼻，鼻观心，什么话也不说。杜爷爷只好自顾自地把话说下去。 他之前就来问我能不能替他分担工作，在被我拒绝之后，他也不死心，竟然索性把自己的日程给改了。工作狂这样的转变会是什么原因呢？啊，还会是什么原因？肯定是有了中意的人，心都被勾走了。 杜爷爷在家里做出了精准的猜测，而杜彦礼正在和公司里的高管们开着会呢。下午四点，杜氏财团的高管会议室里，椭圆形的桌子上摆着一杯杯热茶，热茶冒出袅袅烟气，模糊了高管们的面容，恰好遮掩了他们脸上的心不在焉。但再多的烟气也逃不过杜彦礼的金睛火眼，他只是抬眸一扫，那些因临近过年而走了心神的高管们都不约而同地蹦出了小动物被猎食者盯上的警觉心。他们连忙正襟危坐，收拾好心神，专心致志参加会议。高管们改正了态度，杜彦礼也就收回了视线。 过年前大家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散漫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就连我自己也因为种种原因将原先一直安排在上午八点的会议挪到了下午四点。 一时半会陷入了沉思的杜彦礼 突然被敲门声给拉回了现实。他抬头一看，只见秘书小姐正站在门外看着自己。 什么事？ 杜总，杜老先生的车子到了公司，现在轿车在地下车库。 爷爷怎么突然来了？ 不管爷爷突然过来是什么原因，杜彦礼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反应。他先把进行到一半的会议终止掉，再让秘书把爷爷到来的事情通知目前在公司的元老们，他自己则亲自走到电梯前准备迎接爷爷的到来。而本来就在开会的高管还能干什么呢？当然是紧跟杜彦礼的步伐迎接上任总裁的莅临。三分钟后，一路上行的电梯到了这层就停下了。电梯门一打开，板着张脸的杜爷爷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杜彦礼上前一步，搀扶着爷爷说： 爷爷，您来了。 哎， 老先生， 老先生好。 杜爷爷无视其他人，只看了杜彦礼一眼，冷冷地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接你。 这老总裁好像有点严肃，是心情不好吗？ 这板着的脸色，估计情况不妙啊。咱们的杜总是犯了什么事儿吗？ 你担心我在干了40年的公司里头迷路？ 没有这回事，只是我想爷爷了。 哎呀，老总裁真的好严肃。不会吧，难道是…… 这气氛果然很不对劲啊。我们是不是该离开比较好呢？ 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微妙。为了不踩雷，高管们都默默地向后缩了缩，想把空间都留给这对祖孙。其实杜彦礼也有点惊讶，但他惊讶的点与其他人不同，毕竟他早就习惯了爷爷的严肃。他惊讶的是爷爷竟然说了这么多话。 爷爷今天比往常活泼了一点，最近要说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爷爷去旅游了一趟。难道这趟说走就走的旅游很得爷爷的心？爷爷，您是什么时候旅游回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哼，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还不知道就在我旅游的几天里，你居然就被妖精给勾搭走了呢。 杜爷爷瞪了杜彦礼一眼，表情更加严肃和冷酷。 带我去你办公室。 雷区明晃晃的又扩大了一倍，冷风呼呼的吹，冷雨哗啦啦的下，周围的人不由得瑟瑟发抖。这时杜彦礼终于意识到爷爷的异样，而且这样的异样是针对自己来的。 去了办公室，是不是就要开始算账了？我最近也没做什么事啊，爷爷这是怎么了？ 祖孙两人一起进了办公室，跟在杜爷爷身边的管家则站在门口，同时给了秘书小姐一个礼貌的微笑，然后简单直接地把门关了。办公室里头就只有杜彦礼和爷爷两个人了。杜爷爷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他决定给杜彦礼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最近工作怎么样？怎么突然就朝九晚五了？该说一下理由了吧？ 杜彦礼并没有体会到爷爷话里藏着的含义，他如实回答： 挺不错的。 哼，还想掩饰？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如果你看中了什么人，是不是该趁着过年把对方带上门来给我看看？ 我已经约好了史密斯，他会如常给我们家准备年夜饭，然后我再为爷爷煮一碗长寿面吧。吃完了年夜饭，我们一起看春晚，一起守岁。 除夕没什么好说的，初一呢？ 初一我没什么安排，应该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招待客人。爷爷，你有事吗？ 初二呢？ 嗯，一样。 初三呢？ 爷爷，您有事要我完成吗？ 杜爷爷深深地看了杜彦礼一眼，那个猜想中的未来孙媳妇儿到底在哪里啊？ 我当然有事要你完成，我要求你坦白从宽，但你永远顾左右而言他，对着我躲躲闪闪，不肯实话实说。 杜爷爷不再期望杜彦礼会坦白了，他决定靠自己找出相关的证据。他就冷着脸背着手开始逛起杜彦礼的办公室来。 啊？爷爷今天真的很奇怪。 杜艳里思考了片刻，索性静观其变，淡定地跟在爷爷的后边。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